记忆就像是画片，被风吹起又飞远，不知落在哪一边，被你拾起来翻看，我的故事未写完，只需一生的在追赶，有人一遍遍读完，不切实际的写在纸上，无法实现的灰尘梦吧，哪怕逐渐暗淡无光，留下痕迹我不会遗忘。结局是平凡，汇入大海，写文海。记忆就像是画片，被风吹起又飞远，不知落在哪一边，被你拾起来翻看。 感谢各位来看我的演唱会，愿大家好梦，新年快乐，再见。